分别是 speed skating 速度滑冰、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短道速滑，还有 figure skating 也就是花样滑冰。在速度滑冰当中又包括14个小项，在这里分别包括男子500米和女子500米的比赛， Man 500 meters and women 500 meters， 男子1000米和女子1000米的比赛， Man 1000 meters and women 1000 meters， 男子1500米和女子1500米的比赛， Man 1500 meters and women 1500 meters， 男子5000米的比赛， Man 5000 meters 和女子3000米的比赛，Women 3000 meters 男子10000米的比赛， Men 10000 meters 和女子5000米的比赛， Women 5000 meters， 另外还有男子团体追逐和女子团体追逐， Men team pursuit and women team pursuit， 男子集体出发和女子集体出发， Men mass start Women mass start。短道速滑比赛包括八个小项，这分别是男子500米和女子500米， Men 500 meters and women 500 meters， 男子1000米和女子1000米， Men 1000 meters and women 1000 meters， 男子1500米和女子1500米， Men 1500 meters and women 1500 meters， 男子5000米接力和女子3000米接力， Men 5000 meters relay and women 3000 meters relay。 在花样滑冰这个分项当中包括三个小项，这分别是双人滑 pair skating 冰上舞蹈 ice dance， 还有团体比赛 team event。 在冰球 ice hockey 这个大项当中分别包括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 Men team competition and women team competition。在冰壶 curling 这项比赛中包括男子冰壶和女子冰壶以及男女混合冰壶， Men team competition, women team competition and mixed doubles。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许多朋友选择冬天到公园去滑冰，为了安全起见呢，公园都会有安全提示。今天我们就以朝阳公园为例，来了解一下中英文安全提示的对比。首先这一则是园内游客较多时的温馨提示，提示说，尊敬的游客您好，欢迎来到朝阳公园，由于现在游客较多，请大家自觉遵守游园秩序，不要拥挤，不要前往游人较多的区域，希望大家互相体谅，互相理解，相互礼让，确保人身安全，请您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儿童，同时携带并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以免丢失。这样一则提示，正确的英文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听看。有说 Dear visitors, welcome to 朝阳 Park。 尊敬的游客您好，欢迎您来到朝阳公园。 This park is currently very busy。 由于现在游客较多， Please follow park rules and avoid busy areas。 请大家自觉遵守游园秩序，不要拥挤，不要前往游人较多的区域。 Please be careful, considerate, and mind your belongings. 希望大家互相体谅，互相理解，相互礼让，确保人身安全。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seniors and children, and ensure your belongings are not lost.请您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儿童，同时携带并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以免丢失。谢谢您的合作，祝您游园愉快。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 We wish you a pleasant day. 冬天又是北京多风的季节，遇到大风天气的时候，安全温馨提示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听看。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您好，欢迎光临朝阳公园，今天风力较大，为了您的安全，请在游园过程中远离树木、排斥湖边及高大构筑物等设施，以免发生危险。 Dear visitors,